的线，忘记你需要多少年，爱一人心一倦，情却难眠，总爱一回伤一回，梦太甜，才让你夜夜占据我心间，似梦似醒在这深夜，往事渐渐蔓延。 休息一下，不需要那么的密集，看你

京时间22:00，明亮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让身心回归本真，欣赏这座城市的美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16日，星期五，来关注这时段的国内资讯。中国新闻网消息，夏粮收购已陆续展开，主产区累计收购小麦127亿元。安徽、江苏、河南、湖北四省已启动了小麦最低收购价。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我国首个关于加快推进畜畜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规定到2020年，全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备率将达到95%以上。近日，我国首款时速160公里的 CRH6F 城际动车组在浙江宁波至余姚的城际铁路上投入试运营。兼具高速动车组和地铁车辆两者的优势，具有快起快停、快速乘降以及乘坐舒适等优点，特别适应城际铁路公交化的运营。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社科院语言所修订的新华字典 APP 上线。据介绍，该 APP 提供数字版的纸版对照以及汉字规划、笔顺、动画等增值服务。但是，新华字典 APP 的免费版每天只能查2个字的情况引发争议。APP 的开发商表示，因涉及到版权及软件开发成本，所以需要付费。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绕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我只愿能与你紧紧相依相偎，因为我会怕黑，因为我无法入睡，因为我心中疲惫，因为我厌倦雨打风吹，因为我会怕黑，因为我觉得已能心灰，因为我隐藏我的眼泪，请不要让这一切

的天朝上，你看起来似乎有许多话想讲，人潮在身边来来往往，我们靠很近却像隔着网，看着你湿的头发像帮你藏，终究只是静静听你骂自己傻，你说我应该有好的想法，我为了一家没有回答，很高兴我的好你终于知道，很高兴你怀念往日的美好，很高兴心里的结 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